手在那海边悬崖下看浪花，让我们开着车兜着风到那青青山坡下采野花。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会心欢喜，你温柔你体贴，我要赞美你。风度翩翩，气质高雅，我们俩弹着心唱着歌在那一轮夕阳下看晚霞，我们俩轻轻地拍着手醉在淡淡月光下弹吉他。我和你总是有那么多绵绵的情话，你问我这到底为什么，就让我告诉你为什么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共享人间这份风雨，爱就像一首歌，一幅画。让我们肩并肩，手拉手，在那海边悬崖下看浪花。让我们开着车。采野花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会心欢喜，你温柔你体贴，我要赞美你。风度翩翩，气质高雅，我们俩弹着心唱着歌在那一轮夕阳下看晚霞，我们俩轻轻地醉在淡淡月光下弹吉他。我和你总是有那么多绵绵的情话，你问我这到底为什么，就让我告诉你为什么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共享人间这份就像一首歌，一幅画。